全国绿色建筑部门科技发表会8月9号和10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。科技发表会由朝鲜科学技术总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办，由金日成综合大学、平壤建筑综合大学、国家设计指导局等各单位的干部、教师和研究师参加。发表会上向发表优秀论文的参加者颁发了证书和奖品。